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，柬埔寨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分别在12号和13号对朝鲜解放的历史意义做了报道。柬新社国家广播电台和调频 90.5 广播电台说，金日成主席领导历时15年的抗日武装斗争取得胜利，完成了解放朝鲜的历史大业，而在解放后首先创建了朝鲜劳动党。柬新社和广播电台的报道还详细地指出，朝鲜一贯坚持思想上主体、政治上自主、经济上自立、国防上自卫的原则，并坚持军事先行于一切工作，从而转变成了一个任何大敌都不敢侵犯的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国家。